在伟大领袖金正昌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国际主题思想研究所1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办了老一代主题思想信奉者和新一代主题思想信奉者的见面会。参加见面会的有在太阳节之际来访我国的外国和各地区的主题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和代表。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